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部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今天的12点开园，通州区推出首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为环球度假区游客提供住宿，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于今天的15点左右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准备就绪，火箭系统已经进入到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今天上午的9点举办了盛大的开园仪式，预计在中午的12点游客将会进入到园区。那目前现场情况如何？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环球影城入园的这个区，原本预计的入园时间是中午12点整，不过实际时间是提前了50分钟。在上午的11点10分，环球影城大门是正式的开启了。当时的景象是门口已经是一片人山人海，由于下雨，很多人都撑着雨伞或者是穿着雨衣，从园区里面向外看的时候是望不到队伍的这个尽头的。园区大门开启之后呢，首先是邀请了一组幸运家庭，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总裁苗乐文是迎接了他们，并且合影留念。接下来其他游客是从进门通道刷身份证之后呢，有序入园。进入园区之后，不少人都会加快脚步，为的是能够尽早到达自己想要打卡的园区，第一时间呢来体验这个精彩项目。我们也是采访了几位游客，他们当中有人就住在环球影城大酒店，也有人是自驾地铁前来。说起来排队的感受，他们说今天早上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一位女士呢是10点左右走出地铁的，经过了城市大道之后，实际的排队的时间是30多分钟。虽然今天是开园的第一天，但是环球影城也是做了一定的限流的，而且是分层次执行。比如说没有这个城市大道电影票、酒店预订以及门票的人员是不能够进入城市大道区域的，而这个没有门票的区域呢是不能从这个城市大道的那个地标，也就是地球的这个地标进入到这个入园门口的这一片区域的。环球影城目前是已经正式开园了，咱北京又多了一张城市的名片。这个大型的主题公园就在家门口，所以市民朋友可以择机前去打卡。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给大家带来的现场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影城已经于20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正式开园，迎接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那作为以电影为核心打造的主题乐园，各种声音成为了园区里面看不见但是却最不容忽略的元素。有了他们的主题乐园，才能够真正的是称得上是沉浸式的体验。那接下来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您一起听见北京环球影城，大家听一听，看您能听出来多少场景。 Hello, I'm Steven Spielberg. 我是张艺谋。摄影棚可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在这儿，我们可以带你们去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 北京巢穴部队总部，请勿靠近升降机门。 我水震天，我命令你们给我跪下！愚蠢的人类，遵从我的命令，不然就等着接受毁灭吧！ 坐进两个场，大人请上去看看啊。不过请不要乱动，我们马上就好。 不知道大家刚才听到了多少种声音啊！在今天中午的12点，北京环球度假村也是正式开园。在今天一早，新闻广播记者李慈他乘坐地铁体验了从市区到环球度假村的交通情况。那这一路到底顺不顺畅，都有哪些体会？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他。李慈你好。 主持人您好。 嗯，那今天 李慈，我现在是啊，您好您好。 嗯，那李慈，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环球度假区的这个城市大道里面了。 嗯，那今天是李慈从哪儿出发，然后这一路到底顺不顺畅，都有哪些体会呢？ 对，我是从传媒大学出发的，然后我是坐地铁过来的。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一号线跟八通线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这个贯通了，所以说也不用换乘，就特别方便。然后我是坐地铁过来的嘛，但是它虽然贯通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大郊线和小郊线。我坐的第一趟呢刚好是一个小郊线，就是到这个果园站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不用换乘，直接等下一趟地铁就可以到这个环球度假区了。然后我到了环球度假区呢，就这个度假区直接从地铁上来啊，这个零距离就可以直接进到环球度假区的第一道大门安检这儿了，也就是进来之后就直接就是城市大道了。是的，特别的方便。 嗯， 大概全程用了不到40分钟吧。 嗯，那人多不多？然后感受怎么样？ 啊，今天的这个，我今天北京一直在下小雨哈，但是这个游客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在地铁上呢，就看到了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有从外地来的，然后有本身就是北京市内的，还有一个家长呢是去年双十一就在天猫上抢了票啊，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来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嗯， 是的。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慈给大家带来的介绍，再见李慈。 嗯，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在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日前通州推出了首批10家特色的乡村民宿，这些特色的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能够让游客在畅游环球度假区的时候有更多住的选择。这也标志着通州区服务保障环球度假区游客住宿，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在名单上来看，10家特色乡村民宿的总房源达到了56间，其中有8家位于西集镇，房间数最多的是11间，其他2家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我们再来关注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消息。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目前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加注，计划在北京时间的今天15点左右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天舟三号船舰组合体自16号转运到发射区之后呢，先后进行了各个系统的测试检查以及全系统的总演练等准备工作。这次发射任务由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目前火箭系统方面已经进入到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了，进行了储箱的置换以及全系统的气密检查，对于舰上的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进行了功能检查。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1948年的9月20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要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1950年9月20号到29号，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1951年9月20号到30号，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了一年多的试点，1953年2月15号，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2001年9月20号，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依法治国和与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逐步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中秋节快乐啊。来请尤工。来请尤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这场雨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下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时候停，还会下多久，请尤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好的。的确是，这场雨呢从昨天早晨4点多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雨水连连的这种状态。虽然降雨的强度呢不大，但是呢持续时间长，目前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了，所以累计的降雨量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全市平均降雨量呢达到了40.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门头沟的禅房为75.3毫米。城区最大的呢是丰台的南苑地区，达到了70.9毫米。这个整体来说，这个降雨量呢还都是比较可观的。那从昨天后半夜开始，不但下雨呢，还起了北风，北风开始加大。今天白天的北风呢，阵风呢也有7级左右。那今天下午呢，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小雨，北部地区呢还有中雨，小到中雨。伴随明显，而且伴随整个过程伴随明显的北风，处于这种风雨交加的状态，气温呢也比较低，体感呢还是比较冷飕飕的感觉，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风防雨和添衣保暖。预计下午呢降雨呢将继续这个目前降雨的一个回波呢是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在移出北京的状态。目前像门头沟、房山基本上没有什么降雨了。但是由于这个降雨回波整体的移速呢还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彻底的移出北京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下午它是一个逐渐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出的一段过程。那预计城区和南部地区在15点钟前后呢基本上降雨就结束了。那北部特别是东北部的密云啊、平谷这些地区要等到傍晚前后18点前后降雨才能够逐渐减弱结束。所以整个的降雨的这个时间呢还要覆盖到我们下午的大半个下午吧。所以这个整个时间还是降雨持续的。那北风呢，全市的北风呢预计也是在今天傍晚前后明显减少。总体来看，今天下午呢大家外出呢除了注意防风防雨多穿点衣服外，还要注意路面湿滑，有些路段还有一些积水，驾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4.0，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